这个人真正了不起，真正是打不回手，骂不还口。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这套本事，一生都得到受用。 所以不管人家怎么样的毁谤，怎么样的说，到最后都是烟消云散了， 而对自己内心的修养也增加了。如果讲福报，那么一般人对你就更加的赞叹了，说 某某人真是有修养啊。 如果不是这些人来侮辱毁谤，你的忍辱功夫就不能现前。他是来成就你修功的，何必不收呢？是送好礼来给我们的呀。我们在一个机关团体里面有这样的人对付我们，我们能以很清静的心来应对他，长官也欣赏你，同事也佩服你，你的升迁机会也就提早了。他送这么多好处给你，你为什么不要呢？你要对他恶言相报的时候，那么你们两个人的程度就一样高了。我们从前在学校里两个同学吵架，老师往往是一起处罚，两个都跪着，我们心里很不服气，明明我有理，为什么老师也叫我跪呢？到后来才晓得， 凡是会打架会吵骂的，程度是一样的高，而一个高一个低，绝对是打不起来骂不起来的。 这个很有道理，遇到这个情形，修养程度的高下马上就看出来了。所以遇到这些事，要晓得他是来送好礼给我的，他是我们的恩人，不可以恩将仇报啊。 因为第一，他是来测验自己的修养功夫；第二，很现实的福报马上就来了，你将得到大众的赞叹跟礼敬。 所以他是来送礼的，他不是坏人，是好人，是真正的好人，不要错怪了他呀。 闻谤而怒，非巧心力变，如春蚕作茧，自取缠绵。怒不为无益，且有害也。 这一段所说的不但是世间法，出世法里也非常的重要。菩萨六度有两条是关键， 第一是布施， 布施是修福，人不能没有福，佛是更不可以没有福，我们称佛为 二足尊， 足就是满足圆满，佛是智慧圆满，福报圆满，事出世间论福报没有超过佛的，所以求福求慧是应当的。我们自性里本来具足了无量无边的福慧，而布施有三种， 就是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智慧，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， 这都是一切众生所追求的。佛告诉我们，种善因必定能够得到善果。 第二是忍辱， 忍辱能够保持，如果只有修施福而没有忍辱，修积的福德是保不住的。金刚经上说， 一切法得成于忍， 这一切法是指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想要保全，忍入波罗蜜就不能不修。经上常说， 火烧功德林， 是什么火呢？ 是嗔恚之火。 如果一发脾气，功德就没有了。 所以功德的修积相当不容易。 如果你想你的功德修积了多少呢？只要想想上次是几时动过嗔恚心就知道了。而一念嗔心起，火烧功德林，念佛人若在临命终时发脾气，那就完了。这就是说明为什么人在临终的时候，佛法教我们 在八个小时内不要去碰它。 因为一个人虽然断气了，八小时之内神识没有离开，你去触摸他，怕他发脾气。这个时候如果发脾气，就丝毫的功德都没有了。 所以功德很难修积，福德则不会失掉。 而功德则随时可以失掉的。 功德是什么呢？功德是清净心，是定，是慧。诸位想想，一发脾气哪有定和慧呢？定慧没有了，至于福德，是我们讲的财富聪明。 而世间的聪明是法布施的果报。 我们念佛所修积的功德，就是一心不乱，功夫成片。一发脾气，功夫成片没有了，一心不乱更是没有了。 所以要晓得，功德是很难保持的，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呀。 我们修行在菩提道上，就是修行的过程之中，冤家债主常常会来作对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们的报复心很强烈。 他们看到我们修行要成就了，成就之后他就永远不能再报复了， 所以总是想尽方法来障碍，来阻扰。 而这些障碍阻扰的方法，就是叫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功德毁掉，火烧功德林。自己要是不肯毁掉，任何外面的境缘对我们都是无可奈何的。 所以有些人有境缘。 境是环境，缘是人事。物质人事环境常常叫我们不满意，不满意就发脾气，一发脾气就把自己的功德烧掉。谁叫我们不满意呢？可能都是冤亲债主在那里作祟，借着人事物质环境的缘，他在挑拨。所谓说话的人也许是无心的，我们自己听了有意，自己听了就不舒服，就难过。不要说表面上发作，你心里稍有会意，功德就没有了。只是小小的嗔恚，为什么会功德没有了呢？ 因为清净心失掉了，这是必须要明了的。 所以事出世间法的成就，都在忍辱，都在定功。 而定不但是出世法修行的枢纽，世间法也少不了的。 闻谤不怒， 这是定，这是智慧。定慧现前，闻谤而怒，那是业障现前。从这里可以见到，我们是定慧现前呢，还是业障现前呢？自己要弄清楚啊。这些境界好不好呢？对修行人来讲是好的。常常有人来找麻烦，有些事叫自己不如意，这是好境界。若是不从这种境界里去修，定要从哪里修得成功呢？ 所以逆境逆缘现前，正是自己修忍辱波罗蜜的时候，修忍辱波罗蜜的机会来了。 所以感谢都来不及，怎么可以抱怨呢？怎么可以发脾气呢？这正是锻炼自己功夫的时候啊。古人锻炼一个学生，首先用的方法就是教他修 忍辱波罗蜜。 看到这个人是法器， 也就是可以教的学生， 对他就没有好脸色，会处处有意去找麻烦，好像很讨厌。这是看他能不能忍受，有意折磨他。他若是不能忍受，离开了就算了。 因为不能忍辱就不能成就，虽然其他的方面很优秀，不能忍辱其成就也就有限了。 我们在禅林宝训里看到，有一位老和尚折磨他的学生，就是完全不讲理的，一见面就骂就呵斥。有一次洗脚，洗脚水就泼在学生的身上，学生还是不走，还是要赖在这个地方。以后老和尚实在生气了，赶走签单，不让他住在这里。学生没法子，不能住了，于是他住在远远的走廊下。老和尚讲经说法的时候，他在窗户外一心的谛听，不让老和尚看到。过了一年，老和尚要传法，要退休，要推选一位新的住持来继承他。大家不晓得老和尚要选什么人，老和尚要大家把在外面听经的那个人找过来传法给他， 把住持的位让给他。大家才晓得，这么多年来老和尚是为了要锻炼他。如果我们遇到小小的不如意就想掉头而去，不愿接受磨练，也就绝对不会有成就的。 即使是其他方面再优秀，也是不能成就的。 事出世间法成败的关键就是忍辱，他能忍他就有定，他有定他就有真智慧，不会被外境所动摇。有时候我们看某人很优秀，在这儿住了没多久他走了，常住的人笑笑无所谓，受不了折磨不能成就。 而不能成就的人在常住多一个少一个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所以有些眼光短浅的人认为， 唉，某人是个人才，走了可惜呀、啊。 这是看得近，往深远处一看不是如此。真正是人才，他就有定功有智慧。 因为唯有定慧才能续佛慧命，才能住持佛法。 而没有定绝对没有慧。定的前方便是 忍入波罗蜜， 先有忍而后才有定，没有忍哪里来的定呢？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。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知道这是个真正的道场，是有道学可以学的，打都打不走。他没有学到手怎么肯走呢？什么样的侮辱都甘心承受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必须要学到手之后才肯走，没有学到手是绝对不肯走的。 这是真正求学的人，假使小小的一点不如意他掉头就走，不能忍辱，这是没有用处的，不必去留他。这一段文字非常的重要，习棒习争的妙法就是根本不把它放在心里，再怎样的毁谤也就消失了。 所以毁谤来了，不可以去争，不可以去变。 越变就像这里讲的， 春蚕作茧，自取缠绵。 用不着变的，冤枉了，冤枉也用不着去变。所以说， 怒不为无益，且有害也。 害是太大太大了。如果做事，上司对于一个易怒的人是不会重用的，也不会提拔的。一个长官考核部署，往往在生活中从他待人接物之处观察，这个人值不值得栽培呢？这个人有没有前途呢？他看到心里有数。而易怒的人是没有什么大前途的，是不值得栽培的。 因为怒会害事啊。 其余种种过恶，皆当据理思之，此理既明，过将自止。 这四句是改过自新的最高原理原则，大乘佛法就用这个方法， 所以成就快速。 小圣人改过是在事项上，事项就是枝枝叶叶，一个事情错了，下一次不要再错了，枝枝叶叶上改很难，而且很苦，时间很长，不容易收到效果。不如前面讲的从理上改， 而理上改比事上改要高明多了。 这是一般讲的大圣全教菩萨，全教菩萨从理上改，而大圣实教， 实就是真实。 法身大事是从心上改，因为心是根本，万法唯心。 从心地上改。 何谓从心而改？过有千端，唯心所造。 过有千端，唯心所造。善业恶业都是心造的，十法界一正庄严全是心造的。华严经说得好， 应观法界性， 就是十法界一正庄严。性就是本体，体即是心， 一切唯心所造。 大圣菩萨到地狱里度众生， 用什么方法进入地狱呢？如何打开地狱之门呢？就是这一句偈。我们看《地藏经》破地狱门，就是《华严经》这一首偈。地狱是什么呢？ 唯心所造。 明白这个道理，地狱原本没有门，但是可以自由通达。 所以改过要从心地上改，修善要从心地上修。 若是从心地上修，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件善事，像我们在路上遇到讨饭的，布施一文钱，这一点点小善的功德也是尽虚空变法界。为什么呢？这是自性大慈悲心的显露，心量是无量无边，因为是从心地上修的，福就是那么大，称性的。 所以从事上修的善小，性德未显，得的福报也就小了。 怎样从心地上改呢？就是真心改，真心想要改，真心修善，真心断恶，这就是从心地上用功。心地法门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，理上还有条件，心地上的功夫是不谈条件的。 所以纯真无妄，一丝毫的善也称性，而改过要从心地上去改，要知道一切为心造。 无心不动，过安从生， 这是最高的原理。心清净了，无量劫来的罪业都没有了。要怎么样达到心不动呢？不动心就是禅定，在念佛法门里称 一心不乱。 诸位要晓得，若是得到一心，罪业都消除了，起心动念，罪业又现行了。 譬如看电视，把电视机关起来，电视画面就没有了，荧光幕上干干净净的，但是一打开，画面则又现形了。 众生心中的业相也是如此，心定的时候一切业相都不现形，心动的时候业障又现形了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知道修清净心。清净心是心里一念不生，禅宗六祖所谓的 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 要晓得业障是在妄心里，真心里面没有，真心本来清净，现在还是清净。 就像是我们戴眼镜，眼睛本来清净，我们戴上了眼镜，镜片上若有灰尘，看到外面模模糊糊的，这不是眼睛有毛病，而是镜片上的毛病啊。 所以我们讲业障，业障在哪里呢？业障是镜片上的污染，眼睛并没有障碍。大家要懂得这个道理，即使能把眼镜去掉，不但染污除净，镜片也不要了，则净眼明见，好比明心见性就成佛了。你若是戴上眼镜，隔着一层障碍起作用，就是凡夫，就是有情众生。 而除去了障碍，就是诸佛如来。 我们现在是用什么心呢？是用妄心，不是用真心。真心是没有障碍的。我们用肉眼来看一切万法，是戴上了妄心的镜片看东西，透过了一层妄来看外面的境界。 这个妄就是八世五十一心所，这是重重污染的镜片呢。 我们是透过八世五十一心所接触外面的境界，所以外面境界也变了，变成六尘了。 如果不用八世五十一心所看外面的境界，外境即非六尘，而是真如本性了。 见性见色性，闻性闻声性，转六尘为真性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现在的大麻烦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眼镜去掉，八世五十一心所没有办法除掉。佛家修学的宗旨都是教我们把这个东西舍掉， 转世成智。 智是真性启用，士是迷了真性的作用， 也就是八士五十一心所起了作用。 这是在功夫上说的，全教以下都是用八士五十一心所。阿罗汉、比支佛、全教菩萨因此而不能够见性成佛。 所以忏罪有从事上忏的，有从理上忏的，而没有办法从心上忏。 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知道心在哪里。如楞严经上所说，你看阿难尊者那么聪明，心在哪里都不晓得，都找不到。楞严会上一开头，释迦牟尼佛问阿难， 心在哪里？ 阿难找不出来，不知道心在哪里，不晓得什么叫做心，那么你从哪里忏起呢？大圣十教菩萨在原教讲就是初住以上，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他们修的忏悔法就是从心地上忏悔。诸位读华严经就很清楚，特别是 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 你看善财童子怎么修的。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原教初住一直到等觉菩萨，这些菩萨示现在人间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，人家是怎么修的呢？佛法真正讲修行有理有事，还做出样子给我们看，没有比四十华严更好的了。华严经纵然不能全读，四十卷完整的普贤菩萨行愿品确实很重要。 要晓得大圣最殊胜最高级的佛法如何应用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上，这是真实修行的一部好书，真正值得提倡啊。 依照这个原理原则，古德常常开导我们，教我们修行要 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 你想想看，这一向专念有没有道理呢？教你一天到晚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把一切的妄念归成一念，这一句阿弥陀佛是善还是恶呢？是非善非恶，善恶两边都离开了，与心性相应了。善恶是两边，是心心所里面才有两边，真心里面没有两边。 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久了，自自然然就明心见性了。这是八万四千法门以外修明心见性最殊胜的方法呀。 万一用的功夫不够，见不了性怎么办呢？ 见不了性也没有关系，可以见阿弥陀佛，见了阿弥陀佛之后就一定会见性，这是方便，是任何一个法门里面所没有的。 因为其他的法门若是不见性，就不能够算是成就，而念阿弥陀佛若是不见性，但是只要见到阿弥陀佛就算是成就了。 从心地修， 现在教给你一心念佛就是从心地起修，你一心念这句阿弥陀佛，什么罪业都消除了。阿弥陀佛哪有罪业呢？这句阿弥陀佛是真善，真善不是善恶之善， 因为善恶之善是相对的善，不是真善。 真善是离开相对的，而是绝对的大善。 学者于好色、好名、好货、好怒种种诸过，不必逐类寻求。 这是举几个例子来说，过失有千万条，不必逐类寻求。学戒律的，从事上修的，他就要想， 我一天到底有多少过失呢？我哪些事情做错了呢？ 慢慢的在那里想，在一条一条的改，天天要反省，还要用功过格去记，这种对于很执着的人有效，而且非常有效。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， 这是与过去生中的习气有关系。大圣菩萨根性的人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，小圣根性的人则很喜欢，很受用。小圣根性的人叫他不要用这种方法，他没有办法。 这是因为每个人的根性不相同，因此所用的对治理论与方法也不一样。 在中国大圣根性的人很多，这是事实。像南洋、泰国、锡兰，小圣根性的人多，所以他世代相传都是小圣法，都是样样要分别、执着、计较。他是从事相上断恶修善，而大圣是从理论上、从心地上断恶修善。 所以从心上修是从根本上下手，不必要在枝枝叶叶上去寻求了。 但当一心为善，正念现前，邪念自然污染不上。 这个方法好，简单明了。如果没有真实智慧，你还是做不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怀疑，以为自己一身的罪业，这样做能消除吗？他怀疑，不相信，不接受，甚至于听我们讲， 你一心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他以为一身的罪业很重，怎么能往生净土呢？哪里有脸见阿弥陀佛呢？不但没有脸见阿弥陀佛，连寺院大殿塑的佛像他都不敢进去拜，总是认为 我自己的罪业太重了，我怎么好意思见佛呢？ 这样根性的人就教他用世上忏，他相信他知道一条罪业他能改一条，他的心能安，这样就很好。能够接受净土法门，真的是经上所说的 大善根、大福德、大因缘。 不是最上圣根性的人不可能接受念佛法门， 因为接受念佛法门，无始劫以来的罪业念佛就消除了。 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 所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诸上善人之一。 像文殊、普贤、观音、世至诸上善人一样，你往生到哪里就跟他们是同等人物了。小圣根性的人不敢承担，怎么敢跟观音菩萨并肩携手？所以念佛法门，黄老居士的《无量寿经注解》里讲， 是度上上根的人。 什么人是上上根呢？能信、能愿、肯念佛的人是上上根。禅宗六祖大师是度上上根的人。殊不知净宗的上上根超过了禅门的上上根，六祖大师度的上上根还是保不住，还是会退转。 而净宗的上上根人则是决定不退转，而且是圆正三不退。 六祖大师的上上根只是正了三不退，不是圆正三不退。所以说在一切法门里确实是无与伦比。